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，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 伤痕体现的赤裸裸，已经不敢回头，不敢再次的看到那个眼角，还有的再次想起你脸上扬起的微笑。曾经的我们是多么的让人羡慕无助，到最后只能剩下了孤独。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无能为力。随风已经堕入了爱的苦海， 可我却我不要如此沉默的等待着。我体无完肤在这个地方舒畅着，那个男人不敢再回头，不敢朝着这个方向看着，用每次我都朝他哭诉。曾经的玩笑，曾经的吵闹，孤独耐着慢浪，但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的相处。回来我的爱到现在，我还在这个街口徘徊着等待。 假装视而不 切，可逞强的泪水迷失了双眼。我爱你，我很爱你，无时无刻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愿意为了你天涯海角不是距离。我爱你，我很珍惜，分分秒秒都变得有意义。我不哭泣，我告诉自己有一个人一直在等你。找回